之前别说再见，我已再经不起一遍。在这之前别说再见，我已经开始了想念。在这之前别说再见，请帮我停住这时间，就这样 这里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。路程有点波折，空气有点稀薄，景色越辽阔，心里越寂寞。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，不知道后来的后来，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，谁的肩上没有过去痕。也许爱就在洱海边等着，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。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，谁的肩上没有过去痕。在洱海边等着，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。 Here to hold my hand. 今すぐに

总是允许别人

角落静静为我开着，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，今天我们已经离去，在人海茫茫，他们都老了。 光明遮住你的眼睛，

I'm in your waterfall. I'm in your waterfall. I'm in your waterfall. I'm in your waterfall.